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7尾号8651和137尾号9733的两位朋友，你们获得的是由苏宁提供的充电宝一个。另外上周我们送出的世界跳水比赛的门票呢有几十张，人数太多了，在这里就不一一公布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大家取得联系的。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是重播节目，所以呢就没有有奖收听了。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延庆支行营业部经理郎立新先生。您好郎经理，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啊，您好主持人。 郎经理让我特别的佩服哈，我这两天呢也看到了一些介绍您的这个资料哈，您现在是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和双侧股骨头坏死是吧？ 对对对。 这个病有多少年了？ 17年了吧。 17年了，哎呀，其实这两个病，目前就我们的医学现状来讲，还不能根治它。而且这两个病我也知道，其实要犯起来是非常的痛苦的，也是哈。 是。 但是您在这种情况下哈，这17年来从一个普通的银行的柜员干到了储蓄所的所长，直到现在呢成了营业部的总经理，我想这17年来您自己一定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这些辛苦和努力。 是 啊。所以今天呢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这17年来的奋斗的历程，也希望给我们大家一些鼓励。您先简单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好。我是90年12月1号的时候我入伍参军，当了一名这武警战士到陕西。当兵3年当中呢，应该说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边对我也是一种锻炼，以至于我在工作当中呢可能像一名军人呢要求去严格的要求自己。然后1994年4月19号我被分配到了延庆这个建设银行，应该是对这份工作第一个我也有很多要感谢的，第一感谢国家对我们这些当兵的一些照顾关心，同时也感谢建行能够把我吸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是，我是非常感谢，所以我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投入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去，所以说也克服了自身的很多困难吧，就认真的努力的工作。 您是当了4年兵之后然后复员到建行的。 对对对。 刚到建行的时候那时候分配您做什么工作呢？ 一名保安员嘛。 做保安。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身体出了问题？ 我是在98年感觉腰就不舒服，脚踝又疼，然后就到了咱北京来检查，后来查出来是强直性脊柱炎还有双侧股骨头坏死。 98年的时候到建行工作刚刚4年。 对。 那时候您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对对对。 那你那个时候对这两种病了解吗？ 应该说大致也有一些了解吧，因为这个应该说 把咱北京的大小医院我也都转了，也跑到了，包括很多的这个社会上一些叫做偏方吧的地方我也都去了。 嗯， 但是这个病确实最后确定确实非常难治。 那您当听说自己得了这两个病之后，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反应呢？毕竟自己当时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呀。 因为从我自身刚才说我也搁部队出来的嘛啊，我从来有一种从我骨子里边包括我们家里边教育可能跟这也有关， 嗯， 从来有一种一是不服输，第二有一个就是积极向上包括愉快高兴的心情， 嗯， 就是也没有说由于自己自身身体不好呀或者这病怎么着打把我打击了也没有， 嗯， 我觉着这病是要靠你自身去克服掉的啊，不要就是常年的就是去想那些事，我觉着万事只要你自己能够坚持能够挺过去也不叫什么事儿，因为我也17年了嘛，我觉着这个病在我身上到现在啊我感觉没有一样，天天也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啊，工作当中也没有耽误，包括家庭等等事业方面应该都是我也在努力的去干，也没有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应该说。 所以当时呢其实您并没有因为说我自己得了这两种难治的病而备受打击心灰意冷是吧？ 对，没有没有，从来没有吧。 所以您还是一个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人是吧？ 对对对对。 嗯，那有没有当时因为得了这个病而请假呀、啊、去休病假、啊、什么的？ 我在这当中确实有一段经历，就是我们老行长呀我记得说了个一句话、当时年轻嘛，确实是有些东西可能理解不了，我休息了半个月的时间吧到北京市里边来看病、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要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我马上就回来了，我们行长跟我说了一句话，到现在我终于也理解了行长的用心、行长是这样说的，说你的病治好了吗？因为他确实意识到我这病比较严重，应该是说如果你要治好了那你以后就不要休息了，但在那个时候我心里边也特别难受，我觉着咱我为了工作提前的回到工作岗位上，领导怎么能这样说呀？但是 觉得好像没有人情味似的。 对，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领导真的为我好。 嗯， 我觉得什么也不如有一个好的身体，可能你干起工作来更加方便吧。你现在可能有些东西会给，包括我们现在的领导，你给领导带来很多的不便吧。 嗯， 还有一些要求呀，可能确实有些东西你做不到。 嗯， 所以说现在我也感觉到有一些惭愧吧，所以也在努力的去弥补一些东西。 就是自己哈，虽然说得了这两种病，回到工作岗位上来讲，自己并不想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搞特殊化，是吧？ 对。 您是刚开始分到建行的时候是做保安员，但是您后来就调到了储蓄所工作， 对， 从事业务了，是吧？ 是。 这个业务对您来讲也是全新的， 是。 您从头来呀，什么都得从头学，是吧？ 对。 这时候有没有畏难的情绪？本来身体就不太好，然后在一线柜台，然后做业务，什么都得从头学，觉得会不会很困难呢？ 这块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研究建行有一个良好的这个传统，在保卫的时候，银行都要点钞嘛。 嗯， 我们在保卫科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氛围，大家伙私下都在点钞，不光我一人，大家伙都在练。 哦， 包括一些票位计算的一些东西，说私下里我们这伙年轻人都在做这些功课，所以说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最初确实有想法，认为我是否能胜任这个岗位，有一点犹虑，有一点顾虑，但到了网点以后，经过网点部门经理呀，跟找我们谈话谈心呀，很快的就进入了工作角色，啊，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了就。 那时候领导也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病人是吗？ 应该说呀。我在研究建行啊，哪个部门对我领导对我都非常关心关照我，啊，都是应该说比较心疼我吧，都是这样做的。 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觉得特殊的照顾，说哎呀他身体不好我们照顾他一下吧，有没有这样的心理都 啊？领导肯定有呀。 那您自己呢觉得那我是应该受大家照顾吗？ 昨天我们还在跟领导我们在聊天，我们当时那种氛围是我给我自己定的目标，因为我们有年龄大的老同志跟着我们一块儿嘛，我每一天的业务量保证会比老同志的业务量要多出1倍多，就是我们这种工作氛围一直持续是这样的。 那您怎么去完成呢？要比别人多出1倍的工作量呢？您在背后付出了哪些努力呢？ 包括晚上业余时间呀，回家里边看一些翻一些书籍呀，包括一些练习呀，看电视的时候点钞呀等等，再做一些为了服务客户做一些 叫练习吧，做一些功课给自己， 嗯， 加班加点，在家里边啊，包括有爱人呀、啊、帮助做一些工作啊，以提高自己的各项业务技能。 嗯，这个因为银行这个业务吧，它也是专业性比较强哈。那么很多不仅仅只是一个基本的技能的问题，点钞啊什么，它很多专业知识。那这些对于您来讲，可能过去的时候接触并不多，因为您没有干过这一行，在部队嘛哈。 对对对。 怎么样去弥补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呢？ 一是主要是向老同志请教吧， 嗯， 啊，跟老同志多学习，多问。 嗯， 多张嘴。 嗯， 第二就是只能靠自己自身学习吧。 嗯， 翻阅这个银行的一些业务知识相关要求吧。 银行的这个在储蓄所的这个工作，对于您的身体状况来讲，那时候能够承受吗？ 当时确实是比较困难，其实双侧股骨头坏死吧，这个每当你轻轻动一下的时候，它都针扎的一样疼。 对，特别疼。 但是没有办法，确实是行里边有行规，啊，包括一些。嗯，要求呀，那我对自己也提出的必须要做到，所以说每天都是在坚持着按照分行的要求。在00年的时候，我们要求是站立服务， 嗯， 有客户的时候你必须要站立，但是每一位来迎接客户，我都能保证做到站立服务，包括也得到了咱们分行，我们分行领导呀，包括检查呀， 嗯， 应该对我这块的认可，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服务出现过客户投诉呀这方面的问题。 可是这种长时间站立对于您来讲其实很难的，很痛苦是吧？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应该在尤其是上了一天班回家吧。 嗯， 应该回家最想的就是躺床上休息一会儿吧，尤其因为你累了一天以后，它都属于僵硬的嘛。 对， 到晚上你动轻轻动一下，它都会很疼很疼。 嗯， 就只能靠自己的毅力去忍受这些痛苦吧。比如说是一个男人嘛，就得要有责任嘛，包括有事业心啊。反正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自身应该还是说我搁部队出来的嘛。 嗯， 一切的痛苦，我们包括我们同事，几乎我都自己都忍受，他们不会看到我一些自己的一些不舒服或者什么举动呀。包括现在我们开会，早晨有时晨会，如果我晨会到20分钟了，可能我这腿就僵硬的就打不了弯了，包括坐也坐不下了。 嗯， 我可能需要自己揉一会儿，可能才能坐到办公桌上。 您并不想让大家发现您的这份不适是吧？ 啊，主要还是自己克服吧，克服。 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我跟领导提出来换一个清闲一点的工作，对这个上班的时间不会要求那么长那么严格的这样的工作。 没有，其实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啊。 嗯， 我想为客户服务，我也确实也离不开客户。干了这么多年了，每一天看到客户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应该是我最大的幸福吧。这确实也不是说我说一些客气话或者套话。 嗯， 我每一天服务完客户，我真的非常高兴，非常开心，所以我离不开这个岗位。我也没有任何一次跟领导提出给我换换岗位吧，换换角色吧，没有，我非常非常喜欢吧，应该说。 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工作呢？ 嗯，我觉得服务只要把客户也好，或者是交朋友也一样，只要是我，身边的朋友客户高兴了， 嗯， 我觉得我内心里边就特别舒服。这一天再累再辛苦，晚上回家以后就也是开心的。如果客户有出现不满情绪了，可能我会带到我的家庭里边都会跟着我一块儿，应该难受吧？ 嗯， 去说这些事儿， 就是让客户满意，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对对对。 所以您这么多年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确实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我知道您在最初6年在储蓄一线工作的时候哈，这6年当中没有一笔差错，也没有一次的违章的操作，也没有一个客户投诉，也没有一次来违反劳动纪律，多次被支行分行评为了先进工作者啊，优秀共产党员，优质的服务标兵，青年岗位能手，十佳青年文明号等等哈。所以荣誉在您身上也特别的多哈。 是是。 嗯，就因为您在这个一线这么多年来表现非常的出色，慢慢也开始走入了领导的岗位是吧？ 对。 嗯，但是进入领导的岗位之后，可能跟这个一线的这个员工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更不一样了。 对， 怎么去重新迎接这个新的挑战？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严格的要求自己吧，起到处处起到表率作用。 嗯。 第二个要关心同志， 啊，不管家里边有大事小事，作为一个老大哥，你要主动的去为他们排忧解难，排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 嗯， 第三个方面就是严格的要求同志，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嘛，严格的按照制度执行，绝对不能出现不敢管、不敢恕，这种思想。 2007年的时候接任了这个储蓄所主任的这样的职务哈，作为一个储蓄所的主任，其实身上压力蛮大的，你们每个月也有任务的这种要求是吧、 对， 怎么样带领大家去完成这些任务呢？ 我经常跟大家伙说，现在银行这一块啊，主要是还得要张开嘴迈出腿，必须要走出去，所以说只要走出去都是包括我也还有我们的主管呀，大家伙儿都非常自觉的跟我走出去营销客户，找目标客户。所以说在历年来，不管我在哪个网点吧，胜利街也好啊，桂顺南街支行营业部，我们的网点在延庆支行员工的收入包括指标完成情况都是最好的。 哇，那您太棒了，您自己还拖着病体走出去去主动的为客户服务。那这个期间您觉得您所面临的身体上的这个挑战大吗？ 当时都把这块忘了，都就是把自己的病都忘了，就是 最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对对对， 不觉得自己身上有病 是吧 、那万一犯起病来怎么办？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其实我走路的时候大家伙都知道，都能看到我一瘸一拐的，只要我严重了，我每个姿势时间长了，我腿打不了弯儿了，包括腰也弯不了了，直不起来了，都是行走都非常困难。大家伙在这当中一句其实暖心的话，就自己心里面就特别特别高兴吧，应该说就挺一挺就过去了。 有没有这样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然后请假呀什么的？ 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因为我知道在储蓄所在银行工作哈挺辛苦的，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有的时候都不能休息。 对。 是吧？因为这个业务是照常的呀，然后每到月底啊结账什么的，加班加点也是常事儿。 对， 这对您来讲也是一样的，和大家 一样。 客户来讲看到您，他们是一个什么反应？说，哎，这个人怎么又猫着腰，又一瘸一拐的在这儿走路？客户看到您这样的一个形象还在坚持工作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有时客户经常也给我打电话吧。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因为我们延庆支行、桂顺南街支行是新成立的支行，行长对我非常认可，也对我非常信任，把我调到一个新的岗位。从那会儿开始，2015年，我从来节假日的时候，从来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所以说，包括到现在也一样，行领导包括同事也经常还有客户给我打电话，或者看到导网点见到我了，说你回去休息休息不行吗？ 对呀、休息休息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坚持呢？就什么力量支撑您一定要这样拼命的工作？ 哎呀，身边有很多这个同事吧，都在等着你，一是看着你怎么做，再一个大家伙我们也靠一些外出拓展客户呀，可能来提高员工的营销收入呀，所以说你不带好头，你做不到，怎么去要求员工呀？ 就你身上的那个责任感。 对，所以这种力量一直在支撑着我吧，必须要带领大家伙走出去。 您看17年来哈，您不断的是走上这个领导岗位哈，不管是同事们也好，领导也好，从来就没有把你的这个身体的元素考虑进去是吧？一点影响都没有是吧？ 对。 为什么呢？你觉得？ 还是踏实工作吧。爱岗敬业，我觉得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回报吧。 就是您的这份努力让大家都看在眼里， 对， 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的那个懈怠？ 是，一是当兵的有关，还有一个我们领导，我们张航新也刚刚去了2年嘛，就是你刚刚有一点要想懈怠的想法，或者我想放松一下，领导可能两句话就要把你这个工作的积极性要提升起来了，就是干劲十足，永远有使不完的力量。其实我们领导也在传达着一些正能量，就让你再累再苦你是心甘情愿的。 那您觉得哪些话让你一下子就点燃了激情呢？ 你比如说在我工作上，尤其我身体，我们行长官非常非常的心疼我。 嗯， 您包括我刚来录制节目的时候，我眼有叫虹膜炎嘛，跟这腰有关。 啊， 我五分钟就要点一次激素，把行长，我根本就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情跟行里边说。 嗯， 行长，我们开会，行长知道了，他特别着急，就马上就给我联系医院，同仁医院就找大夫找专家去给我看，就从关心我这一块，就是让我没有任何负担了。我觉得我为什么不好好干呀？啊，其实是很多东西都是领导在传达着一些正能量，让我必须扑下身子踏踏实实的干，不能有怨言。 就是领导和大家的对你的这份关心，你觉得有一种回报的心态 是 在里边，说就必须得把工作干好。 你累了上班了，见了领导了，问我的第一句话，郎子累吗？ 嗯， 辛苦了，都是这些特别暖人的话吧。 嗯， 应该说确实也在鼓励着我，在给我加油吧，应该说。 嗯，每天是在这种领导的这种关怀，同志们的这个关心当中。 是 啊， 嗯， 在这样的这个氛围之中，恐怕您对您的这些员工也特别的关心吧。 尽量吧，努力的去做，让大家伙满意。 嗯，那在未来，您对自己的工作还有什么愿望？ 我希望把我的团队吧，带上延庆支行。或者在我们本地区创造一个最佳银行的目标，这就是我的我自己的目标吧，打造一个金牌的营业网点。 听您聊了这么半天，好像是你所有的这种经历全是一门心思放在这个工作上的，是吧？那您的家庭呢，他们对您这么拼命的工作，然后不计身体的状况，他们会担心吗？ 我应该说，我也通过咱们这电台吧，我确实也有点愧疚。我的女儿今年17了，念高二了。从小学到高中到初中，我一次都没有接过，一顿饭也没有做过，确实也是比较应该对不起自己大人，包括孩子吧，包括辅导作业呀，我从来都没有过。把时间应该都放到自己身上了吧，应该说没有放到家里边。因为我家属对我也是比较在方方面面对我也是比较关心照顾我，主要也是为了我让我更好的工作吧。 就那么忙吗？每天 一个网点，每一天事儿确实比较杂比较多。 嗯， 可能到晚上你可能到家了，也会有人打电话，自动设备取不了钱了怎么办，或者问你些买理财呀等等的一些事务，包括晚上要出去跟拓展客户呀等等，每周都得有几次这种情况出现。 嗯，那一般您的一天的这个时间都是怎么安排？ 我们早晨7:50到岗嘛， 嗯， 到单位， 嗯， 开始做一些理会啊，会计工作理会、晨会呀、做一些要求部署今天一天的工作。 嗯，然后下班的时间呢？ 5:30左右吧。 嗯，您能按点下班吗？ 几乎都不行吧，网点都这样。 是吧？就是一个月之内，你可以休息几天呢？ 确实是很少休息。 就没有休， 很少 休礼拜天。那这一个月的时间，这每天都基本上是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是吧？ 这个网点我哪怕去看一眼，我可能心里更踏实。就是我不在网点，我觉着不是说员工怎么着，我看到客户了就特别踏实。我到网点去，心里边舒服一些。就在家里待不住，坐不住，每天必须要到网点去。 要不去一趟，老觉得今天没事儿干，是吧？ 是 啊，一年到头呢也休息不了几天呢。 对，啊，几乎行长都说你出去玩玩散散心呀，缓解压力呀。 嗯， 但是每一年的公休假，我很少休， 很辛苦。所以说，其实您这17年来，虽然说是17年，但是实际上时间来讲，按时间来算，比如说一天8小时工作时间，您这不止17年了，应该说是吧？嗯，在您的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这样的这个忘我的工作，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真的是让我们都非常的佩服您，也谢谢您今天能够来做客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听众朋友，最后为您播送一条资讯。3月9号到11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世纪家博会已经开幕。今明两天，大家可以去农展馆世纪家博会现场看一看。参与家博会品牌厂家囊括的产品有地板、瓷砖、卫浴、木门、硅藻泥、贝壳粉、装饰公司、衣柜、吊顶、集成灶、橱柜、厨电、实木家具、红木家具、沙发、床体、法式家具、美式家具、软床、床垫、空调、电器、窗帘、壁纸、壁布、移门、推拉门、乳胶漆、油漆、净水器、灯饰、晾衣架、地毯等等，价格优惠。如果您正在装修的话，可以在这里一站式购齐所有的产品，而且优惠多多，装修可以再省3万。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老板的信任，老师的教诲，朋友的扶持。